好啦，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 系继续有我哋三个， 系啦，我哋头先即系继续翻头先嘅话题咧， 港女， 讲翻即系嗰啲嗰几位始终，有两位始终如一嘅港女，一个年纪大少少嘅，咁佢咧，我觉得佢好精警嘅，佢咧就对住刘明伟讲咧，嗱，你认住我啊，即系差唔多啊，你认住我啊。中意你呢啲咧，我啲咁嘅样噶啦， 哇！ 佢真系咁讲噶。 刘明伟冇喷饭啊？ 咁我睇唔到刘明伟当时嘅表情，因为我都系咁样立立，就我冇睇晒嘅。咁之后咧，咁另外咧就有几条女即刻见到刘明伟即刻弹过嚟咧，跟住又讲：哎，佢对眼好靓啊，系嘛？即系咁讲啦吓。咁老实讲啊，我觉得佢哋嘅选择系啱嘅。 啱 嗱，调翻转头啦，嗰几个靓妹有几个咧，企咗喺嗰个游学生嗰度咧，佢哋呢啲咧系唔成熟嘅表 现。我有问题啊！佢如果转翻过去企刘明伟嗰边，最终有咩好处咧？ 冇好处噶，净系拣男神啫嘛。 哦， 嗱，如果可以俾你嫁嘅话咧，咁啊应该系其实系刘明伟嗰度嘅，因为咧话晒佢有机会咧系有几百亿身家噶嘛。即系老豆一掟咗之后啊， 我觉得我哋可以玩一个相同嘅游戏嘅事。 系咩相同游戏咧？ 系好多人都冇见过系真样喎。 系。咁唔係都認到嘅， 可能會揀 Tony 咧， 都認到嘅。 係 嗱，咁 網台男神， 唔係咁你嗱，因為咧，我哋即係當時我有用一個叫經濟嘅角度去睇咧，其實揀劉明偉嗰個咧係啱嘅，即係如果真係嘅話嚇，因為你揀到劉明偉咧，最主要就係佢喺屋企好有錢啦，佢只要手指罅留少少俾你咧，你調翻轉頭包十個遊學收都得啦，係咪？呢样嘢系符合经济成本噶嘛？ 系啊， 系咪？你跟住游学收，你冇机会包翻转头嘛？ 系啊， 系咪？永远即系硬骨啦嘛？你明唔明啊？ 系啊， 即系等于你玩十三张，你一注硬骨，嗰度系七注，有机会杀。 咦？你呢个其实本身系一个投共嘅逻辑嚟嘅。诶，我投咗先啦。 哦，唔可以咁。 到时即系发达，再慢慢先至慢慢支持民主咯。 哦，唔可以，唔系呢个绝对调翻转头嘅，因为咧。反共都有发达噶嘛，金融都系反共发达噶，系咪？有几多个反共发达咧？呢个叫做咩啊？ 即系嗱，唔讲原则， 黎智英都 讲道德，而家纯粹系影经济角度分析嘅。 经济角度，黎智英都反共发达噶，反共仲有一个发达，不过嗰个就我哋 反共发达难啲啊嘛。 留翻星期五讲。 好，嗰个但你讲嗰两个咧，其实咧佢本身有自己嘅 talent 嘅， 冇错， 好似即系嗱，金融咁样。 佢唔系因为纯反共发达， 佢有呢个基因。 佢都要反共，但老實 可以發達嘅。 其實你要發達咧，係一定要有創意。如果你有創意咧，一定要反共嘅，因為咧共產都係壓制創意噶嘛。除非你係中共嘅嗰個叫做代理人，好似馬雲 咁啦。 咁我哋第三節會討論佢嘅，關於佢啲衰嘢啦嚇。咁我哋而家翻轉頭講翻呢個 topic 咧，純用一個經濟嘅角度咧，係應該揀樓。 同埋嗰幾條女應該都熟共啊，大佬咧佢老豆嘅。 冇錯， 因為大佬對啲女朋友啊，或者 所以唔係即係其實同劉明偉嘅樣子本身冇關。 冇關係嘅， 一見到係劉明偉嘅身份，本身已經令到呢件事令到佢哋覺得佢隻眼好靚啊嘛。 咪就係， 如果嗰個咧係。刘连红啲女应该全部过晒去嘅， 呢个仲系喂拣得中喂， 中晒啊！ 因为如果系李嘉诚咩位， 大佬咧， 如果见到李嘉诚， 李嘉诚冇咁酷着啊， 系啦， 因为大家都系吊照楞，但系咧呢个叫做大佬咧系呢个宇宙嚟讲啊，有历史以来对女人最酷着嘅男人， 咁严重， 真系嘅，因为咧一个蔡少芬唔知十七定十八岁。都攞100万出嚟同佢开生日会，讲紧九十年代，我读紧中学嘅时代。 但系100万对于大佬嚟讲，真系湿湿碎啦。 但系佢帮佢老母还咗过亿嘅赌债喺澳门。 哇！ 呢个真啊，真系 语意值千金啊， 值亿金啊。 咁佢其实沟蔡少芬都几贵嘅，成本几重。 嗱，佢真系觉得同人哋拍拖噶，系谈恋爱嘅，系真爱嚟噶。咁使啲钱， 佢都 还定有嘛？咪使啲喺人哋度咯。所以咪有粗口录音咯。你记唔记得啊？ 记得。佢呢方面都有个老手。佢即系买蔡少芬呢个业务翻嚟，佢系会买埋佢嘅债项。 哦，唔系，佢负资产，佢唔系用一个买卖角度嘅，佢系纯粹真系觉得佢系一个男，佢系佢嘅男。 哇，咁佢真系男 神，真 爱 嚟噶， 我呢个真男神。 唔系啊，佢系真系真爱嚟噶，佢真心付出嘅爱， 所以 唔介意付出埋金钱啊嘛。 所以我咪就话，如果嗰啲嗰几个女士见到打开嗰度 大佬， 如果见到系大佬，佢更加开心。 系好似咪好似当年阿金比咁咯，嗱出晒报纸噶，唔系我讲噶。 系啊， 佢话阿金比话啊嘛，见到阿大佬第一句咩啊？你粒乜好得意啊？ 系 哇，大佬即系就系大粒乜？粒即系大佬谂哇，突然间哇，所有啲女嚟到我见到我都话啊，刘生系你够胆指住我块面话粒乜好得意，其实粒乜有咩咁得意啊？我就咁我记住你啦。 嗱，呢啲系真爱啦，真系。 嗱，不过咧，我都相信情人眼泪系出西施嘅。 哇，都好重口味啊！ 唔系嗱，咁因为咧，我即系早几集咧节目有讲过咧，男人同女人嘅生理构造系唔同嘅，女人系早熟啲嘅。 嗯、 当你16岁嗰阵时咧，你会中意啲20岁啲大哥哥啊，阿靓仔啊，高大啊，六尺高啊，打篮球啊咁样。 嗯。 但系咧，到你廿零岁出嚟做嘢咧，你已经开始要帮佢称噶啦。 读大学。 即系廿零岁或者读大学。 我哋成日讲嘅就系读中学咧，只要你打篮，只要你其实你唔系跛嘅，识掂篮球啲人都觉得你好靓仔嘅， 系 会收到情信啊咁嗰啲嘅。 系。 只要系，即系去到大学已经唔系咁啦。打篮球，屌揾你嘅， 唔系 睇下你读边科， 唔系啊，打篮球即系揾唔到食咧， 唔系等等 系嘛， 睇下你读边科， 不过又咁讲， 历史系行开啦，数学系行开啦，哇呢、這个读 BBA 嘅即系变咗咁啊， 不过都要睇下跟咩老细， 系 跟大佬唔同喎，系咪先好啫，但系有啲跟咗啲真系， 系、跟住赵世珍嘅碌柒啦，系咪先？喂，人哋啊称赵世珍做环保富豪，女人跟着佢啊，叫做咩啊？前世唔收噶啦，已经系跟到佢，系咪先？喂，大家都系女人， 讲解讲解。 喂，赵世珍啊， 解说人物， 佢咧就是、香港船王赵松行嘅仔啦，其中一个仔啦，另一个佢嘅兄弟 光， 赵世光就华光船 王啊嘛， 系啦，何 Lily 嘅老公啦吓。咁咧，佢咧就而家佢自己搞档地产叫卓能地产啦。咁佢咧嗰个叫做咩啊？即系当时报纸卖嘅，唔系我唱佢噶。报纸卖咧，佢又专去沟大陆沟北姑嘅。咁、但系北姑咧都非常之环保沟得嚟。 系 点啊？好话咧，就系、是、咧日头就系专顾住嗰个叫保险商，就攞老母个套钻嗰度珠宝， 系 翡翠啊、钻石啦、乜乜啦吓，就俾嗰、那个 个北姑带，系 带完之后咧就收翻。 吓， 俾个北姑就从北姑身上咧就攞翻， 系咩事？但系不过咁，我话时话，你讲开咧，赵世珍咧，我上个礼拜咧真系咁啱得咁巧，飞机撞纸鹞，咁喺佢楼下度卓能地产嗰栋大厦度咧，湾仔咧撞到佢，揸住架，竟然咧唔系佢揸，司机揸嘅。嗰架车咧应该三皮嘢都唔收嘅，嗰啲汤车佬就因为见到都头赤嘅，哇！呢架车，但系里边咧有一条都系北姑，即系我啊专登去睇下，咪证实下啊，系、真系嗰只口味嚟嘅，即系又系嗰啲高高地啊嗰啲咁咧。 咁啱嘅喂， 真噶，坚噶，真系坚噶，坚噶，坚噶，坚噶。好，头先咧你讲开咧，喂咁啱得咁巧啊，阿 Tony。上个礼拜咧，我响湾仔卓能 中心 嗰个地，即系嗰个油站隔篱嗰度咧。 等等，卓能中心系咪就系个佢啲窗系圆形，唔知怪怪地？ 上高我唔知，总之下低就嗰个三角嗰个油站咧， 转过 去，好多人咧就架车专登去驶过去，唔俾过噶嘛。咁其实你唔系入油唔俾过噶嘛。 系啊。 咁啊，整晒雪糕桶嗰度，咁我特别有印象。咁我嗰次我行过个步兵，咁啊见到，咦，有架车翻嚟，咁啊顶一顶我望一望啦，咦，赵生，咁有司机嘅。咁个车好奇怪喎，啊，佢都几悭家，应该咧三皮嘢嗰啲都唔收噶啦， 因为环保富豪嘛， 环保富豪嘛，所以佢几着。最环保系咩咧？里边条女系真系啲北姑样，即系都唔好介意我，即系咁称呼佢哋。 北姑平啊，因为咧佢其实都好悭家嘅呢个赵世珍，因为咧佢知道咧自己搵钱能力唔高，咁剩翻副身家咧就唔好立乱败啦，所以咧就悭啲女嘅嘢。好有一餐唔好有一餐啦，系嘛？ 我哋喺呢个录紧星期二得到嘅呢个时候咧， 就是一条最新的新闻，就是好像找到一封怀疑是李波亲手写的信。 哎，这些信用乜嘢啊？我啲想指住你，你要写咩？哎，我系 咁、哦、当然啦， 我系衰人，我对唔住共产党， 我对唔住国家，对唔住党。 我咧专门出啲书咧嚟污蔑共产党嘅领导人，我对佢，我对国家唔住。 最可疑系我目前情况良好，一切正常，书店事务交俾你哋，十分感谢。 系呢啲揾啲 书真系好狠不可靠呢条书。 呢啲揾啲箱子住讲，言不由衷噶啦。 喂，呢啲咪就同我哋即系啲有时啲人犯案，俾人摆翻差馆，跟住写啲嘢，哇，点会咩和平托出都俾人揼到阿妈唔认得噶嘛？ 系啊， 差开少少啊。 呢样嘢，呢样嘢讲出嚟好笑嘅，即系咧，你写封咁嘅嘢，系都知道系假噶啦。即系我觉得佢哋，我觉得咧。佢应该咧，而家咁样报报话，我哋 又烧案啦， 又烧案啦， 又整封乜？ 我觉得咧就讲掂数，因为咧，因为变咗国际大新闻啊，所以咧佢系唔敢啊。有机会，我一路都觉得啊，当时如果佢咁样发展落去咧，明年诺贝尔和平奖咧，铜锣湾书店就成间书店就获 五张空凳， 就获提名啊！唔系啊，而家系团体噶嘛，而家铜锣湾书店提名咗诺贝尔 和平奖嘅角逐咯。咪咗最神奇系呢封信系 specific 到用自己的方式返回大陆喎。因为入境处记录 check 到佢回乡证，留回乡证掉喺屋企，又冇出入境，又冇出境记录。 係啊，哇，自己的方式咪 自己方式就系俾两条 跟工， 俾两条友 跟国安上大飞啦， 咩佢上去？ 国安上大飞啦，定系搭咗叮当嗰个随意门啊？一打开就系深圳啦。 唉，所以不如讲翻我哋嗰个头先 嘅话题 啦，讲呢一个咁咪。听你讲咧，之前都讲过话咧，有啲富豪系好鬼乞人憎，即系净系悭钱悭到爆。 系啦，因为咧， 系 作为女人咧，一定要拣个咧富卓嘅富豪。 冇错， 千祈唔好拣啲孤寒嘅。嗱，赵世真已经系出名孤寒啦。另外有一个有一位咧，我亦都识得嘅咧，就系、是、唔可以讲名，讲名俾人屌噶啦，就系、是、Y 富豪啦 ，Y 先生啦吓。咁呢位 Y 先生咧，当时佢同嗰个二奶定三奶，我唔系好记得啦，就去澳门啦。咁啊，翻嚟回程。即系去程都系一样啦，咁啊嗰个梗系话，诶搭直升机啊咁样，咁啊，诶直咩升机啊？直升机好危险噶，梗系搭船啦，系嘛？ 嗯， 咁讲啊，咁啊港澳直升机其实都未试过，听闻有出事，不过又几千，因为将直升机票几千蚊太贵咧，唔舍得。 哇，零头嚟啫，嗰、那个富豪有几多钱啊？ 我百亿身家嘅。 哇，零头大佬股息都唔止啦。 但系佢唔系咁讲噶，佢嗰套啊解读咧。佢有论述噶， 系咁紧要， 有答。 佢个论述就系咧， 搭船的论述。 搭直升机危险啊，命仔紧要。你咁我条命都咁矜贵，搭船安全啊。 咁坐船坐头等啦啩？ 唉，坐船仲大镬。嗰条女梗系叫佢坐头等啦 ，Honey 坐头等啦咁样。唉，头咩等啫？大家都系嗰班船，楼上楼下又唔会快啲嘅，一分钟都快唔到，有乜意思咧？唉，楼下得啦咁样。 喂，你讲 条女咧，扁晒嘴， 梗系扁嘴啦。 喂，同个过百亿身家嘅系嘛嘅大老板出去旅行，都咁寒酸。咁唔知佢系咪住丽晶大宾馆？ 哇，都几大镬。 喂，讲开呢啲搭船大富豪咧，我真系自己撞过两个。啊，头先我都讲一个啦，就明珠兴业黄坤，唔算大富豪啦，但系我谂佢身家最高峰嗰时候有几多少？ 佢最高峰嘅时候咧，九七年明珠兴业有超过200亿市值。 哦，五年前。 但系佢揸佢嘅股份咧，系按上按咧，可能有20亿嘅。 咁五年前咧， 我谂 佢已经系 100亿啦， 上100亿啦。咁佢都系坐头等嘅，咁因为嗰次我冇位，就焗住要 upgrade， 而咪冇位坐嘛。佢系是但啦，俾多一 百几十。所以原来我发现平时自己都好奢侈添。间中都打的士 啊喂，打的士好贵啊，同呢啲比。 我就见我见佢对个女朋友好嘅。 系。 哇，嘘寒问暖。另外仲有一个咩呢就上几个月我过去做完嘢之后返嚟同阿吕志和。 哦， 佢都系坐。 都系搭船啫。 都系搭船啫。 哦，佢唔系搭直升机啊。 唔系头等。我都考虑咗系咪佢。我见佢有人扶住拐杖同埋戴住个顶帽。 个顶帽啊全日日都系戴个顶帽。 系啦跟住呢身边有两个三十零四十岁。女士， 女士啊， 几靓嘅，即系标志嘅样，咁啊陪住佢，咁啊有讲有笑， 揸拐杖 嘅 喎，好老。 咁喂，唔系喎，从一个左翼嘅角度，呢啲咪好老细咯？你睇佢自己几 悭，住我一房， 几悭家系啊，几贴地， 即系。 不过啲人离 Q 晒地啊嘛， 唔系啊，你讲个 揸跑车咁嘅， 你讲有钱佬，我见过好多个有钱佬咧，都系搭船嘅啫，唔系搭直升机噶。 我又有一次搭直升机，我撞到边个咧？ 罗旭瑞。 阿何小姐，我有试过撞到何小姐。咁、哦、佢坐我前面，跟住我同我啲 friend 仲喺后面度指手画脚。咁仲记得咧，我哋攞住最新嘅电话，佢揸住个咩咧？Nokia 啲63， 哇，咁犀利， 6230 嗰啲板嚟喎， 睇住嗰度揿喺度揿，唔系好多年噶，十年前噶啦。咁、我见到佢，哇，喺人哋啲富豪都系攞呢啲啫嘛，我哋呢啲咁嘅吓咩印啊？ 唔系，佢可能放，佢可能放，即系防止人哋偷听 啊。系嗱，不过咁，我据我所知咧，我。识嘅啲朋友咧，有啲富豪咧，而家都仲用紧呢啲Ericsson 啊、Nokia 呢啲禁制电话嘅， 系，因为佢唔要上网功能啊嘛。 冇错啦， 系啊， 冇错，咩 iPhone 啊啲系唔会用嘅。 系嗱， 呢个肯定 嘅。你讲起呢样嘢咧，我识得一个又系又嗰啲华中嚟嘅，好有钱嘅。你喺街度见到佢咧，你以为佢攞综援嘅？佢个电话咧就两嚿水。但系门铺啊，刘德华咧两嚿水压条街十五个，佢翻嚟咧随时掟落海，唔要 嘢， 要嗰啲电话嚟嘅。佢净系我嚟，喂，佢净系打出带入，佢就系冇 WhatsApp， 佢乜捻都冇噶。 喂，好多男士上年纪，我发现系咁，有 经纪都系啦。 系啊， 有铺面人中意用啲完全上唔到网嘅电话。 唔系啊，佢一嚟咧， 好多次啊， 一嚟咧唔想太多人揾到佢。 系， 同埋太方便揾到佢， 唔想用 WhatsApp， 系嘛？唔系，尤其是 WhatsApp 啊，点解咧？啲有钱佬最怕咧就是老婆打你嘛，老公喺边啊？咁样咁你扑街啦，夜中每人都答佢， 所以 吓喺一诊度啊，你打开个背脊睇下系咪一诊？屌你隔篱嘅条女揽住佢噶嘛，所以咧 WhatsApp 咧系一个对男人嚟讲系一个好危险嘅嘢， 尤其是要打视像电话过嚟嗰啲， 系啊 ，video call。 系啊， 仲有 你后面边个嘛？ 你十年前啊，啱啱兴起咧，个车咧有嗰个蓝牙咧，可以播到个 speaker 度咧，全世界听到咧。 系， 我啲朋友话第一时间剪咗佢。 系啊， 一阵间你啲唔熟悉嘅朋友打翻嚟，喂 Tony 喺边啊？ 系 一齐过澳门咯。 系， 哇， 过澳门啊！喂，啱啱 咪一打嚟， 你边间房啊？好啊，喂，阿咪咪姐，阿咪咪姐啊 ，book 咗三条女俾你喎。 嗱，所以咧，啲有钱佬玩法咧，即系你点解你话点解攞住个200蚊电话咧？一定有佢原因。 系， 同埋好多经纪咧，即系你通，即系唔系讲啦，即系嗰啲可能出事代表嗰啲咁咧，好多都系用紧 Nokia 嗰啲禁制电话，佢哋更加会惊俾人哋知道佢而家去紧咩噶嘛。 嗱，你批评咗啲有钱人咁耐啊，我从一个正面啲嘅角度讲。呢啲会唔会一啲都好？呢啲通常系一啲白手兴家创业嘅第一代嘅， 我可以咁讲， 先至会系咁咧。 佢哋悭开嘅， 佢珍惜。 我觉得呢班人系原本系即系原本系穷嘅， 系 佢真如做老板啊，做生意都成功，谂法一大。咁但系佢都系改唔到，佢原本都 系 好悭家。 哦，系啊，系啊，可以咁讲啦。因为有一个我之前有个客咧，佢系去买餸啦，佢都系唔系好有钱嘅啫。住喺美孚30亿到啦，身家嘅有冇30亿到啦？唔算好多钱。咁佢去买餸咧，就俾个买餸铺搵到啲葱头掟佢，佢觉得佢帮衬得少啊，阻住晒佢做生意，真系攞葱头掟佢啊！ 系 啊，系啊，即系佢你睇个样咧，师奶睇唔出噶，以为佢都系攞综援嗰啲师奶嘅啫。 喂，呢啲真系贴地喎，唔系讲笑。 佢系真心， 但系其实我系真系欣赏，即系虽然站喺佢嘅二奶嘅角度，可能觉得哇，屌咁 Q 孤寒。但系站喺我哋普通人嘅角度，觉得啊呢啲好啊，呢啲咪系正常嘅，正常嘅企业家。 佢哋呢，我哋叫做孤寒，人哋孤寒，亦都孤寒自己嘛。 系 就唔系有啲扑街咧，就孤寒人哋就 顾 到自己噶嘛。即系呢啲咁，我系有啲朋友啦， 即系自己就皇帝式生活，对人就 奴隶式， 系奴隶式。 就好似有啲朋友咁样吓，搵好多钱嘅，咁啊，但系去旅行咧就吓。搵晒啲老友一齐夹粉，然之后咧就打到条数咧，混混乱乱，打大咗，咁啊，唔使一毫子都唔使。但系咧讲紧咧，讲几千蚊啫嘛。就算你请晒成班老友去，都系几皮嘢，咁你请都得啦。讲紧几亿身家嘅，咁你话呢啲系咪扑街啊？咁但系调翻转，好似头先讲阿刘生呢个咁啊，翻翻去个话题度。喂，真系对啲女系好噶。 喂，佢系好阔绰噶，全世界冇一个男人好似佢对女人出手咁阔绰，每一个跟佢嘅女人都搵几亿嘅。 唔使多讲，我又有一个朋友， 呢个真系正式男神啦，所以 我有 神嚟噶， 所以香港人嘅价值嚟。 跟佢两年之后啊，调翻转头攞住啲钱啊，包100个游学生啦，系嘛？ 真系惨， 冇错， 游学生都唔系易包啩。 咁唔知啊，呢个真系唔知，即系类似啦。 买咩价？ 即系类似啦，系嘛？咁你搵到咁多钱，你梗系好容易沟到噶啦。喂，我当时第一时间我谂系边个咧？傅明轩。你话佢嫁俾叶建波系咪真爱啊？ 哇，嗰、那个阿伯喂，大佬去深水埗大把喎、 啊。嗰个胡须佬咧都唔算太难顶啊。仲有一个可能仲难顶啊，郭应全啊。 哇， 阿小龙女，小龙女，喂，你话佢系咪真爱啊？嫁俾郭应全，唔系贪佢钱，贪佢靓仔啊？ 系咪先？个好大家 可能佢只眼好靓咧。 好多人知郭颖全系边个，上去 Google search 见到个样子。 或者系打下阿李若彤啦， 揾下先。 系啊， 李若彤啊嘛。 佢咧系福建堡嘅马主 啊， 咁咧都系即系总之都大家自己 Google 下啦吓。咁贪佢靓仔咩？系咪先？ 忽然之间可以玩游戏咁叫。 喂，嗱，不如又转转话题啦。大家好似都呢几日睇一套戏喎。 系。 哦、我哋都 呢套戏咧， 好想讨论下。 我哋系 啊，好啊，好啊。 因为咧，我哋大家睇咗啦，变咗咧，亦都有共同话题咧。呢套戏叫十年啦。 系讲五个故事，我哋一齐都插其中一个嘅。 系，因为咧，我哋睇完 翻嚟 咧，我哋第一时间就系严厉谴责呢个姓黄嘅导演，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啊？ 黄飞鹏， 黄飞鹏，唉，屌！ 嗱，有五个故事，讲清楚啲先。 系 其他一。三四五是正常可以睇嘅，第四尤其好睇啦。第二是 一同埋四都好。 嗱，我其实咧睇戏咁耐咧，我已经好多年未试过想喺戏院讲粗口同埋戒灯啦。咁呢个第呢套戏嘅第二段嗰个故事咧，我系忍唔住喺戏院里边讲咗三次粗口。 系， 跟住亦都有戒凳嘅冲动嘅。 你边个睇啊？你边个睇啊 ？U A 睇， 你 U A 睇。哦，你已经系开放咗，我仲要系买净系得嗰阵时仲得嗰呢个油麻地嘅关 油麻地影艺， 影艺 唔系， 我仲要预咗 中心， 预咗三日喺网上订飞第二行。 哦， 系， 哇，第二行， 即系啊，咁你真系惨。 仲要闲日朝头早十点嗰场。 哇， 喂，因为你最攞命，你最中伏嗰位系， 冇错， 第一段戏 太精彩啦， 你系好正常，你系觉得好有共鸣。你第二段戏你不断咁揣摩佢每一句对话，佢想讲乜嘢， 跟住先发现冻晒伏，冚家铲啊！原来乜捻都冇讲过嘅，嗰个好事情咧。以前咧，王家卫拍咗套叫《东邪西毒》嘛， 系啊嗱， 跟住咧，王晶咪 嗱我咁大，我 拍翻套咧叫《东邪西毒》， 系咩？ 当年真犀利， 我当年睇咁多套戏咧，第一套想戒凳就《东邪西毒》，嗰时我都仲系颇细个。 系啊，喂，咪王晶咪拍翻个《东邪西毒》 咧，好耐未试过想戒凳啊！ 佢系嗰个神韵咧，系嗰啲好颓废嗰啲人咧，基本上好似搵个我觉得最好呢是搵罗家英就扮张国荣嗰个又颓废个样 任何人。 屌你老妹你真係想戒凳㗎嘛。 任何人唔好睇完呢套嘢觉得自己睇得明嗰段呢就走嚟同我讲欸你睇唔明啫。但套戏如果你本身拍完出嚟系人哋睇唔明会讲粗口呢你已经好 Q 失败㗎。 係啊 讲一次。 你如果你令到淨係得一部分人睇我叫呢叫牙痛文学囉唯有。就係得你明嘅我唔明嘅冇共鸣嘅。咁第二三套咪第三套啊 讲普通话、 okay 啊、普通话啦， 唔系，其实呢个我觉得夸张少少嘅，因为你普通话呢喺大陆就算而家讲广州呢咪话开始用普通话讲唱粤语唱粤曲嘅，嗱，即系你话用唔同嘅方式呢去玩都得，因为呢原来六十年前呢六十几年前华人书院已经用英文唱粤曲㗎啦， 嗯， 唱帝女花嘅， 啊，不过我事实话俾你知，我上海啲朋友呢都话佢哋而家下一代呢是真的不懂讲上海话。 哦是啊。 这个是事实来的。 嗱， 因为佢真的共产党都几一视同仁的。佢不是只是去。 佢专杀方言。 佢专杀方言。 佢而家甚至乎呢在福建呢在厦门啊在那些漳州啊在那些叫做泉州地区呢都已经禁止那些叫做讲福建话讲闽南话的那些频道啊。 嗯。 是直情都不给讲慢慢打压的。佢是打压每个地方想统一。即是呢好像秦始皇书同文居同鬼。 嗯。 佢要消灭晒所有唔同嘅嘢。 上个几上前几日呢啱啱去飲啦有两个亲有三个亲戚喺广州嚟嘅。咁我问佢我专登即係就住呢个议题问佢喂而家喺广州以前呢珠江台啦就广东唔知一台零二台呢就纯广东话嘅。好好几好笑有啲系都几好睇嘅呢啲剧。咁佢我问佢喂仲有冇啲系已经系侵入咗系啲普通话佢一定有㗎啦。而家即係可以好 不断减 少噶啦，同埋即系你会见到咧，你鱼嚟讲， 仲有广州卫视全部讲广东话嘅， 系 广州卫视。咁因为有段时间咧，亚视就转播广州卫视咧，有套叫《七十二街房客》，就系讲广东话嗰、那个咧，其实香港人有共鸣嘅。听 你其实咧，你啊，或者啊，唔好问阿 Tony 啦，或者阿 Johnny 啦，你分唔分得出广州话同广东话分别啊？ 听到， 佢啲鼻音好重嘅， 同埋 佢讲某啲字咧，你就听到。 系啦，喂，嗱，我哋去超市打车咁样，哇， 呢个人啊，呢个人啊， 哇，中国香港咧就真系区别好大嘅， 系好明显嘅， 好容易。 其实叶刘淑仪嗰啲咧，叶刘淑仪咧，好重广州口音， 系嘛， 系， 嗯，因为有关今次咧个人质事件啊嘛， 蝗虫嚟喎，如果系。 哦，咁如果广州都系蝗虫，咁呢个世界冇蝗虫，冇 系啦，非蝗虫。 喂。 广州同香港已经系叫做基本上 即系按本土派逻辑话 同种嘅啦，已经系。再补 充，好奇怪喎、 啊。喂，咁如果广州系蝗虫，海陆丰更加系蝗虫啦，系嘛？潮州佬更加系蝗。 呢个其实喺我哋嘅炮打司令部节目已经讲过二万次啊，即系我哋无谓喺呢度再重复又讲 啦。好啦，咁另外有一单好怪嘢，咁就系、是、省港杯咧，嗰班即系。 哦，系啊！ 广州球迷咧就去广东球迷啦， 系 同啲香港，即系可能佢有冇分区隔啦。 嗰啲咧系五毛嚟嘅，因为咧、如果你广州人咧，就其实对香港好友善， 系 咧佢系好拜香港嘅。广州人又其实广东人不嬲都好崇拜香港嘅。 其实都有咁讲， 系佢哋即系而家大陆嗰啲人咧，就是广州人或者广东人咧，称嘅叫捞头啊， 嗯， 即系捞松， 捞松， 捞松咧，其实咧， 北方人， 其实意思即、就、系、是。捞松， 捞 老兄，不过佢咧唔识讲，讲啊叫捞松， 系 咁咧，大即系嗰啲广东人咧就叫捞头嘅， 系 吓、啊，因为就意思就系话嗰啲北方人啦，总之讲普通话嘅佢叫捞头啦，咁、嗰班人咧，即系喺又有入场打戏嘅，即系同搞香港人嗰啲咧，全部都系捞头嚟噶啦。 其实你而家你就去广州啊，你走去随便即系求其揾笪地方听下啲歌啊。而家播紧好多都仲系香港 广东歌， 八九十年代嘅歌。 哦，唔好话广州啊。就算上海都系噶、 哦， 上海你知唔知啲人卡拉 OK 咧？即系喂，上面卡拉 OK 咧 系以唱 啊嘛， 系以唱广东话为荣噶。 喂，咪香港人唔使太担心嘅，即系我翻去国内 系 嗱，我普通话一定唔会好得去边噶啦。 系 虽然都讲得一两句，但你唔会，你唔可以作一段 speech 咁讲啦。 系 咁咧，我有咩解决办法咧？就系、是、最终我决定讲英文嘅。 系 咁，你讲完开头你讲普通话咧，啲人觉得哇，你普通话咁渣，唔好讲啦。你一讲英文咧，你发现一件事好神奇嘅。当然佢哋听唔明啦吓，佢忽然间双眼发光望住佢，话佢哎呀，觉得你好犀利。嗱，咁我同佢讲翻，好得意噶。 我都试过有一次响， 所以香港人系唔使担心，因为香港人嘅英文系唔会差过国外人嘅，无论点都。 我亦都试过有一次嘅经验点咧，我喺上海做一个 present， 咁咧里边有国内人，有香港人，咁我决定咧就讲啲唔淡唔淡嘅，咁国语，其实我系可以讲我系讲得好准嘅，咁兼咗再要拉啲英文落去。咁我嗰个大陆嗰个拍档咧，大陆人嚟，佢同我讲过，喂，你下次练好啲国语咧，你点解专登讲咁渣，同埋唔夹咁多英文啦？我话咁唔系啦，我专登嘅。 嗯， 点解啊？咁讲人哋先至会加你分啊。 嗯， 佢先至 identify 到你系一个 你同佢 香港人，我同你唔同啊嘛。我嚟呢度卖咩？我就卖你唔同。 其实香港都系噶。 其实系嘅， 香港你讲咗好多人忽然间讲英文，即系咁解，讲下 英文高级啲嘛，绝对系嘅。 唔系，同埋我哋由细都习惯咗， 中国人从来都系一种崇洋民族，得到鬼佬啊嘅加持咧，系零舍香馨香啲噶嘛。你知唔知江泽民 系？ 知唔知香港记者闹乜嘢？你哋啊，不及啊美国个华莱士啊，华莱士人哋不知水平比你高几多，水平高喺边度啊？讲英文啊，人哋。如果你用英文访问江泽民，江泽民会对你当好似当你上宾一样。点解佢用英文嚟闹你啊？因为觉得英文系高级啊嘛。 嗯， 你话系咪崇洋？我觉得冇问题，主要认得噶啦。 系， 即系其实而家成日都系啦，共产党就系唔肯认嘛啲嘢。 唔会噶，佢哋咧中国人咧系有一种基因叫口是心非。 嗯， 呢样嘢咧。其实咧，香港某个政团咧，就同佢哋系一模一样啊，敢做不认，就系咁样啦。 似好汉啊， 系啦， 又变成 系嘛， 系 咁啊， 唔系咁我哋讲翻十年呢套戏咧，嗱，坦白讲， 我哋讲第一节啊，其实 未讲， 我哋闹第二节，跟住就讲第三 节， 第一节未讲啦。 成套戏咧，唔计第二节咧，可以话叫做系一套画公仔画出场嘅反共政治电影。完全系百分之百冇讲错嘅。 我越睇越戥个流汗喎。 系啊， 喂大佬，第一个你净揾个喂琼子， 系啊， 中联办， 仲有真爱联， 讲晒啲名， 西华 开晒名， 西华开晒名， 前一哥，前一哥主使嘅喎，单嘢系嘛？ 系啊，两个挂晒牌嘅。 第一单我唔讲政治立场先，先唔讲政治。第一单我睇完好有 feel 嘅， 系 佢讲咗两个小人物嘅，其实 系 我对呢两个小人物嘅印象非常之深刻。 一个叫长毛，一个阿叉。 系啦，一个系 长毛嗰个系光头嗰个肥佬嚟咯， 系光头。 系啦，另外嗰个真正长毛嗰个咧，佢话系印度人嘅印巴籍人士啦吓。咁啊，一定要讲佢哋两个咧，佢哋系一个俾人出卖嘅叫做小人物。咁啊系为即 系受住，即系可能系捞咗，即系捞咗好多年都捞唔到啦， 捞唔起 失意嘅中年人啦， 失意嘅系啦，失意嘅人，就算都唔系中年啦，可能嗰个印巴人可能 后生啲 啦，佢系后生啲。咁呢两个人咧，其实咧，我觉得导演嗰个叫做嗰个 其实唔系影射噶啦，直情就系话而家嗰啲本土派，因为咧佢哋两个系负责要打伤嗰个两个政界人物，一个叫晴子，一个叫做唔知乜鸠嘅名， 系啦，冇错， 就要开枪打伤佢哋咧，主要就系令到香港人恐慌，之后要立国安法，咁更加咧好明显，意思就系讲香港嘅本土派热血公民伤亡一层呢班人。佢哋系拱啲支持者去死，令到港共政权喺香港可以为所欲为，更加收紧。 咁几时佢哋会嗰两个好似翻嗰个戏嘅结局咁咧？ 嗱，咁啊呢啲时间又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 讲呢、這个。